日咧系2016年嘅11月8号，咁啊，郁文踢爆咧喺呢度取景咧，呢、這个系旧大埔警署，咁啊有百几年历史噶啦，呢、這个都系一级文物，咁而家就变咗咧呢、這个加道利农场嘅植物园入边仲可以有间餐厅，咁啊呢啲咧就系受保护嘅古迹，咁啊嚟到呢度取景咧，就因为今日我要讲嘅咧。大家看預告看到啦，個題目是咩咧？係七警暗角打人，就表證成立。呢個係今日咧，即係今朝早咧，呢個區域法院啊，即係就呢七個警察咧，喺2014年啊，即係佔領運動期間喺金鐘咧暗角打人，被打嗰個咧就係原本係公民黨啊，係社工曾建超。咁曾建超咧，亦都因為襲警罪名成立咧，就被判囚，而家就即係保釋等候上訴。嗱，七個警察即係喺暗角打人就動公憤，亦都大家去思考一個問題：而家香港嘅警察係咪發咗癲咧？係咪？咁其實可能對於警察嚟講，喂，我哋不嬲都係咁噶啦，係咪？我拉你，你唔就範。咁我咪嚼你咯，佢哋覺得冇問題嘅。咁所以如果呢七個警察被定罪，甚至判刑，咁啊當然連份工都冇埋啦，係咪？長糧又冇，九啊幾樣就玩完噶啦。雖然而家佢哋出庭都好有型嘅，着曬西裝啊，戴曬黑超，仲係制服嚟嘅，條條呔嘅顏色都一樣。咁但係，喂，你係即係被告人嚟嘅喎，點解要著到咁有型咧？咁就話喺我哋呢個警隊非常之團結嘅，我而家執法啫。咁但係佢哋諗住喂我暗角打人啫，係咪？咁即係不嬲都做開㗎啦，呢啲嘢有咩問題啫？佢諗唔到有部攝影機啊嘛，係咪 ？TVB 有人拍低啊嘛。嗱，所以而家咧暗角打人都一樣睇到嘅，除非喺差館啦。啊，差館打人嗰個被告，即係呢個即係七警其中有一個定兩個，係咪？喺差館打呢個曾建超一樣係表證成立，表證成立就唔等於罪名成立。嗱，鬱敏咧就被控普通襲擊梁振英，咁亦都是表證成立，然後到最後被定罪啦。咁表證成立就唔一定係定罪嘅，咁至少就要上法庭，係嘛？律政司就要告，要起訴，律政署要起訴。嗱，呢個係基於輿論嘅壓力，可以咁講。咁但係另外有一位警司。呢、這個警司都係躁狂嘅啦，係咪？佢係公然施暴，但係咧就逍遙法外，食長糧，係咪？而家都未去調查，好似都冇乜下文，咁啊唔好話起訴佢。咁呢個係咪雙重標準咧？喂，輿論壓力唔夠大呢個。咁當然你執法係咪？未必係要受輿論壓力嘅。咁但係事實上大家都睇到啦，係咪？呢、這個咁嘅警司直情係黐線嘅，係咪？喂，嗰啲人係咁行過途人嚟嘅啫嘛，揸住碌警棍係咁拗，嗱呢啲又有片有真相係咪？喂，我掟隻杯，咁你都係用片啦。話我掟呢隻杯就係意圖要襲擊梁振英，梁振英就驚嘅，咁我都罪名成立，判兩個禮拜監啦。如果按呢個標準，喂，你係咪要捉呢一個朱經緯出嚟係咪？告佢，喂，嚴重傷害他人身體或者蓄意傷害他人身體，唔告佢傷人19、17，你告佢傷人39啦，係咪？但係佢食長糧嘅喎，而家係係咪？嗱，所以香港嘅律政署或者呢個律政司，佢係用咩嚟做起訴標準咧？請問嗱，1997年7月1日之後，有三任嘅律政司司長，小弟都同佢哋交過手嘅。梁愛詩係第一任。梁愛詩在任內的醜聞就是放生了這個星島的老闆胡仙，因為公眾利益，如果你去告胡仙，那就可能星島的員工呢就很大鑊了，即是星島可能要執笠了，這樣是吧？那麼於是就千夫所指。那現在梁愛詩是什麼？梁愛詩現在是基本法委員會的副主任，是吧？即是說呢，他是共產黨現在今次有份釋法的，他是其中一個建議的人，咁啊，嗱，佢本身就係律師嚟嘅。咁當初董建文揾佢做律政司司長，就啟動呢個23條嘅立法。嗱，當時23條立法咧，喺政策嗰部分咧就係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喺法律草擬法律嗰部分咧就係梁愛詩。梁愛詩曾經咧為咗呢個基本法23條嘅立法咧，就揾個小弟傾過2次。OK， 我同佢交過手嘅。 第二任的律政司司长叫黄仁龙，是吧？黄仁龙在任内最大的丑闻就是什么呢？他是为这个曾荫权的政改护航，为曾荫权那个即是所谓、做这个特首的任期的释法呢又去护航。相对来讲黄仁龙已经是比较似个人样，是吧？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做了这个位置之后，喂大佬，即是他上天堂的机会相对就少了，是吧？但他已经相对比梁爱诗是好一点。跟住落嚟呢個袁國強，呢、這個我只能夠用兩個字嚟形容佢，呢兩個字就係撲街，同埋呢個係一個撲街嚟嘅，係咪？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告我啦，嗱私怨啦當係，啱唔啱？但係你睇佢所作所為，係咪？包括喺呢一個所謂即係、就是、政改啊，佢所擔任嘅角色，同埋今時今日佢起訴係採取不同嘅標準，同埋今次釋法咧，佢竟然完全。是企在共產黨這一邊，是吧？這一任的司長也都是可以說即是97年7月1號之後最親共的一位司長，他是沒有辦法捍衛我們那個香港的司法獨立和香港的司法制度，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吧？所以大家看看，大家用一些壓力看看可不可以追究這個朱經緯公然施暴然後可以逍遙法外。所以今日咧，其實新鮮熱辣，我就講呢個話題，因為講呢個釋法啦，講政治講得太多，聽日就會講立法會點解游蕙禎同梁仲恆嘅助理唔可以入立法會咧？